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春天对于你而言关键词是什么？有人说是花儿，有人说是更正，让我说是感冒。我们感觉这一波的感冒真是猜好了，两周多一点的时间，怎么第二波又要袭来了？听我今天好像有一点鼻音，有点打肿了啊，赶快吃起这个各种的感冒药，预防走起。确实哈，今年春天很多人这个感冒是一波接一波哈，简直苦不堪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锻炼，增加免疫力。另外呢，出门这个能戴口罩的就戴好口罩。好了，北京时间9:08，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4月17号星期二，尾号是50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有很多条啊，同时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头号玩家里的收藏级的座驾是什么呢？还有春季汽车保养需要注意的外观清洁。春季赏花自驾继续推荐，幽谷出冷艳。好，先进入到第一条，头号玩家当中的收藏级座驾是什么样子的？男主角专属座驾是电影《回到未来》当中的时间机器，原型车呢叫做 DMC-12。这台来自上世纪70年代的车型呢是气型的车身哈，然后是欧翼门。后置发动机，后轮驱动布置，转子发动机，整个呢就是黑科技的结合体了。这个型号车呢只有9000多辆产量哈，让它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珍贵车型。全世界只有9000多辆哈，很珍贵。你说我家就有，你车模是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周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看一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Maroon 5 Love Somebody。 第39名， 张惠妹，可乐。 第38名， 方大同 ，Love Song。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 你给了我一首。 第37名， 孙燕姿，第一天。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 第36名， 蔡淳佳，依恋。 依恋是一别昨天，你给的抱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Five， 魔力红 Love Somebody。 魔力红的音乐具有美国流行的摇滚乐的特点，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而又热情，非常的抢耳。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冬天坏了，那个午后，一副石头贴在胸口，只要有你陪着，倒也不觉得冷。刘海掩饰忐忑眼神，口红晕上你的嘴唇，无意瞬间散了，就像打了一个爱情。 每个当初说拜拜的过客，热情谁会嫌多再多都能附和，每条神经都被拉扯，早就不想乖乖坐着，心里那些垃圾你总有对策，手指刻了，指甲油都卸了， 江惠妹可乐，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可以适当把音量调大一点，噪一点噪音的感觉，当然不影响自己的行车安全，不要影响他人哈。然后别人哎呀，这么好听的歌，哎，什么节目？汽车音乐会啊。江惠妹的可乐，标准的电音舞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极具夏日风格的歌词，想必又会引起一阵狂潮。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这是汽车音乐会。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来一起看看和我一起 hold 住精彩的都有谁。板城超过酒没有点过你吗？好，你好，板城超过酒。还有腾贝，现在呢是在周家井店，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凉皮儿店是吗？小呆住在西城，和平门收听。还有每个人都有一份专属，是在颐和园西北，这么早去逛颐和园啊。还有板城超过酒，你就别再刷屏了好吗？点过你了哈。还有谢谢早晨那么早就发来红包的各位哈，还有马尾辫丽媛松，还有 double 松冷三少情绪稳定，还有小幸运红贝小雪玲玲，你猜还有玲玲是吧？好吧，还有 Michael， 不许刷屏，每个人都有一份专属。好了，

在李易峰生日嘉年华中，李易峰将广邀四方好友为观众奉献一场高水准的视觉饕餮盛宴。舞台上的炫酷，交谈中的暖心，最真实的李易峰将在这场嘉年华中为粉丝零距离呈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至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4.0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啦，家族一群当中的超德幸福正在朝阳收听，还有字母妹妹依然是在还是在紫玉华府，全程呢现在是在朝阳收听。同样在昌平区的浮生若只是梦，还有追赶太阳的人也在朝阳收听，还有北京德上丁顶在浙江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北京以外的城市还在支持。还有一组小超在房山收听，风吹麦浪是在植物园，还有前程是在望京的九朝会店，好，大家可以找到吃饭去了。抽烟喝酒烫头是在丰台的花乡收听，还有龙航呢是在海淀收听，还有在颐和园，海淀颐和园的行走江湖今天走到颐和园去了哈。还有水师醒德的兵在大兴的云立方收听，毛毛虫呢是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没有什么情况吧。蓝色的梦呢是在首都国际机场收听，要出差吗？蓝色星光是在中央电视台收听，是我们的同行吗？电信的凯哥在航天城，还有1234666在海淀收听，还有天下第七在中央电视台收听，好，刚才念过了。还有彩彩在望河桥，还有在中央财经大学的 Hero 幸福，追赶太阳的人，还有妞咪、夏洛米、舒森，皮皮虾，皮皮虾你出来了，许健、娜娜，你们好，欢迎支持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春季汽车的保养。恐怕收听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有一部爱车的哈。它不只是代步工具，更像是每天陪伴我们出行的好朋友，要好好的保养一下呀。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说的是，车载电瓶的充电呢，是车辆的发电机的完成的，这个正常情况下哈。这个车载电瓶亏电也是会影响行车安全的，应该是这样说你就理解了。但是长期不使用车辆情况之下呢，电瓶是不会得到补充的。而汽车在熄火之后呢，也并非是零耗电，比如防盗装置呢就会继续耗电的。这个时候电瓶呢就会不断的输出电流，逐渐的流失亏空。如果长时间不用呢，会遇到不能启动车辆的情况，而且还会减少电池的寿命。所以如果遇到要长时间出国出差等等情况之下，车辆需要闲置的时候呢，建议最好还是将电池的负极断开，需要用的时候再重新的接上，以保持电池的寿命。很多人可能恐怕都不知道吧，把车一放成了僵尸车，然后都不知道自己这个车就慢慢的这个电怎么就耗没了呢，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不要长期闲置，你要不开的话你可以借给我开嘛。好，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周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看一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Britney Spears Oh La La。 第三十四名， 安又琪谈情说爱。 第三十三名， 孙露等你等到我心痛。 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 第三十二名， 林俊杰因你而在。 第三十一名 ，Stay Home, All I Have Is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莱妮呢，现在已经是妈妈了，带着儿子们一起完成了儿时的梦想，用音乐来续写童年。带来这首《蓝精灵二》的主题歌《欧拉拉》，上周第四十五名，本周上升十位，第三十五位次。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寻找快乐，一归零。 我只想要看清楚空气中气氛少了橱窗里时尚来了广场上音乐澎湃着每个人寻找快乐电梯中停止醒了就把你面具摘了网路上痴人所梦着一切只证明我是你的 安又琪谈情说爱这是安又琪为了转型在专辑当中被定位为走成熟路线的作品也是唱多元化曲风的音乐作品从这里开始了谈情说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听到这样的前奏你会觉得哎，这是一首爵士乐作品吗怎么会想不到那首老歌哈？等你等到我心痛，来自孙露的翻唱，很会唱歌的孙露。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也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复的爱不相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痛平平淡淡的爱真的相融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痛平平淡淡的爱真能相融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 当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森露其实长得也很漂亮哈，唱歌的这样中性的声音，你会觉得哎，是不是那种短发，然后也是这个好比较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其实不是，身材很高挑，长得是那种很柔情似水的女生。翻唱等你等到我心痛，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小小的噪音，这首歌曲真是已经唱到了很入耳，记住了，林俊杰《因你而在》，上周第47名，本周上升了14位，第32位，哎，日常是15位吧，是吧？感冒了算不出来。好了，继

don't put it out, out, out. We can light it up, up, up. So they can't put it out, out, out. We can light it up, up, up. So they can't put it out, out, out. We can light it up.We'r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e'r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e'r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hen your eyes turn down,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heard. Shut the lights, bring it down. Giving love to the world. Open eyes in your hands, shining up to the sky. 'Cause we got the fire, fire, fire. 问来自 Ellie Goulding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音乐制作人瑞安呢在前往芝加哥的一辆旅游巴士上完成的。制作人呢原本是将这首歌曲送给李安娜的，打算收进他当时还没有发行的专辑当中，但是因为这个计划呢这个搁浅了，专辑里面的歌曲已经足够多了，所以就把这首歌曲给踢出来了。我们最后这首歌就送给了 Ellie Goulding。啊，结果这首歌曲之后呢，进行了一些修改，没想到这么样的传唱哈，这么流行性这么高的一首作品。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我们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来刷存在了，同时欢迎新朋友把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大家庭好热闹啊！好了，和颜悦色，谢谢是我们新朋友，我们说化工路现在特别堵，大家不要来。绕道而行哈，现在路面情况怎么样？已经到了10:06，估计路面的情况应该相对好些了吧。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路况过来，像和颜悦色这样哈，给我们贡献力量，谢谢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想加入到大家庭当中的朋友别客气哈，把二维码直接发过来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介绍春季赏花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龙庆峡大家都知道哈，冬天都喜欢到那里去看冰灯。那么四月的龙庆峡又是什么样子呢？哎，幽谷出冷艳哈、啊。四月的龙庆峡呢，野花陆续开放了，山坡上、峡谷当中，还有溪流边的花呢，有粉扑扑的、红艳艳的。粉呢当然是山杏花啦，红的就是桃花了。花团锦簇，竞相争艳。峡谷当中的杜鹃，有的花蕾点点，有的是含苞待放，杜鹃花也快开了哈。那由于龙庆峡的温度呢要比北京市内低好几度，那今年的气温回暖呢也比较晚，所以湖面上山涧当中有些地方的冰呢还没有完全融化，一条条一片片冰化的冷艳美和山化的俏丽美相互呼应着，形成了独特的奇观，幽谷出冷艳嘛。啊，怎么走？大家这个自驾线路哈，八达岭高速至延庆出口，到了县城沿路标向东北行驶10公里就到了，还不是特别的远哈，大家可以搜一下龙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朴树那些花儿。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

很多人现在已经到了 office 当中哈，就不忍心不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偷偷听哈，啊，不要了被老板发现哈，不要被老师发现，哎，好，还在路上的朋友，你们真的好幸福哈。什么幸福，上班已经迟到了啊，既来之则安之。好了，路弯弯，开心就好，二维码收到，待会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为越野车定制的音乐当然是狂放的那种了。好，选择的是五秒剩下的这首 Fly Away。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不经常想起的那个你， 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白色是当时的爱情，黑色是后来的别离。黑延伸在彩虹的那一边，传说深藏一份 歌曲呢，来自胡夏的《青春遗言》，这首歌是电影《会痛的十七岁》的主题歌，明快的节奏，大气的配器，表现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唤醒着大家对于青春最美好的回忆。好了，这里是好听的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转换情绪了，听听王心凌《爱不爱》，源自于王心凌的同名专辑当中。

no reason to celebrate. But you know we gon' have a ball. Champagne spilling from the wall. And I'll be partying till hella late. But I ain't worried, not at all. Just give my driver a call. Yeah, pick me up at 8 a.m. No, we ain't stopping right here. We'll take the party to the crib. Let's go all night.Let's make these people move. You know I need some room to do what I do. So I'm about to act a fool to the lights. From 刚刚呢是来自 Kelly Rowland 还有 David Quetta 的这首 Commander 指挥官，这首歌曲首日空降了 ITS UK 的冠军，随着欧洲的热度大涨，在欧洲的热度大涨哈，然后美国呢也感受到了 Kelly 还有 David 接力打造的这个舞池的氛围。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啊。说到这个舞池的氛围，再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欢乐的舞曲哈。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对了，就是萧亚轩和能唱能跳的萧亚轩，这首《闪了闪了》是他的早期作品。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马上站桩出发，你不可以徘徊。